这个时代的 MG Ken， 数位发射环球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正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前进2017年，安全是最好的起点。奥迪 Open House 空前盛会，预约新春健检，启动一整年的安全。2016年12月19至2017年1月26，提供您全车系免费安全检查及原厂零件88折优惠，消费满额送好礼，再抽独享 A4 六日游，请于三天前致电奥迪全台服务场预约。 我是台湾好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玉芳让我最放心。品玉芳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玉芳健康专线0800-000-262。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戏说从头，情歌唱不完，非情歌爱言慢，都是一首没唱完的情歌。新加坡戏剧女王汤维恩，戏说从头，没唱完的情歌，来台再三推荐。海东 music 海蝶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郭靖。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 George and Mary 的《青春点点点》。 Y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下哦！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是 发行个人的首张专辑，这首歌曲《为爱而爱》。时间来到了10:06，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天的青春点点，圣诞节的青春点点点。 好棒呀！ 我是乔治。 哇哦！虽然不知道大家过节的比例有多少，但是我相信在外面应该是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挤。希望你的周末都过得开心，有如你的期待。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来帮大家嗨噜啊嗨一下，帮大家加油打气。 干巴的。 第二个小时呢是强强的塔罗世界，一样帮大家算塔罗。最后一个小时呢就是我们的温馨点歌区。以上就是今天10点钟开始到1点钟的青春点点点。 好棒哟！ 飞碟随堂考。 飞碟随堂考，我们要来考试本周最后一次，阿令老师来出题。请问你知道他的随心所欲这个音乐微电影是在哪个国家拍摄的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答对的话就可以获得阿令他亲自挑选的纪念小物。这首歌曲来自阿令的随心所欲。他的声诞演唱会呢 ，DVD 即将在12月30号5天后就要发行喽。 掌心之间，感受人生第一场雪，也脱落叶，随着樱花最后一片。我有着一种神奇叫新鲜，陌生语言我学会微笑说谢谢，便利商店这杯咖啡喝完之前，你如果出现就有新章节，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起火，随心所欲，随心的歌，让你能靠近我随心所欲，从容不迫，让我能爱上你， 要跟说他的不见，时光之间旅行就是我的语言。我告别昨天和自己冒险， 心愿，我们一起实现梦想。有一种感情，在心底永远不会忘。 雪花飘在圣洁的冬天，冉冉飞向我心田，翩翩站在你的视线。清凉城市万劫不变，樱花之雪降临的那天，我与你再度相见。樱花之雪纷飞的那一天，心中的梦就要实现。雪白的梦，羽化光明彩蝶，我的心与你一同翩翩起飞。曼妙的花， 音乐中和自己相遇，施艺男2016全新专辑《醒觉》，温暖推荐《樱花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曾经只会承受受伤，现在学会好好疗伤。纯爱教主郭靖首播推荐该忘的日子。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 纯爱。再升级新的总整理，郭靖最新国语专辑《我们曾相爱》，12月22日福茂唱片正式发行。 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吗？ It's you, it's you, 因为是你我相信。 田雅霍全新专辑《It's You and Elvis》12月16日只为你发行。全省签唱会 1月7号中立，更多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我是黄小虎。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0:15，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嗨帮大家哈利路亚 了， 欢迎你呢，可以事先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发文下方呢，你不只可以提前点歌，也可以提前留言，让我们在这个小时现在一开始帮你哈一下。台北的悠悠，悠悠说想要哈我朋友安东尼参加的 PK 比赛可以胜出，嗯，然后还想要哈这一次的主任顺利，一定要达成。 主任顺利， 他就这样讲， 主任要顺利。 I don't know， 主任，学校的主任的主任， 要哈主任顺利， 好吧， 顺利一定要达成，这少了什么字啊？ 很微妙的文法。 向正说呢，希望我今天拍的庙会可以有好照片，然后明天的整体造型期末考可以一切顺利。谢谢乔治，谢谢玛丽， 不要跟我客气了。 嗯，好的，本周先留言的就是悠悠跟向正，帮你们哈一下咯。其实在唱这一些哈利路亚的人，现在他们也已经 老了吧？有这么老？ 哦，应该还蛮年轻的，因为他们听起来好小哦。 他们在唱这一首歌的时候，应该大概是国小生的时候吧。嗯，他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现在应该也差不多是大学生左右。哎，没有， 刚进社会， 刚进社会不久。 10:17，02-23639955，23639955，你要哈利路亚吗？可以就打这支电话给我们，或是。打开飞碟联播的 APP 来留言，或者是 打你家的狗。不要了，算了，不要。 如果你正在看吴仲强的直播，也可以在强强的直播下方直接留言，让我们来帮你哈一下哦。让我留在你们的身边。 我从来不说话，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我从来不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世界，没有那么 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 现在吴中强直播里面多了两名特别来宾，希望他们今天也可以擦出火花来。 摩擦摩擦 摩擦摩擦，有点紧张。 欢迎小桃， 哇哦！大家要记得收听那个初五特别节目。 什么意思？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有两个很特别的来宾。 因为初五，我们希望让大家更了解，就是关于经纪人在做些什么，做一个经纪人秘辛这样。嗯，也没有很秘， 没有很秘。我觉得歌单蛮好的。 哎，你坐过去一点啦。 哦、你要很喜欢的话呢，可以打给我们，可以打开飞碟联播 App 留言，也可以直接在直播下方留言都可以。小桃，今天是圣诞节，你会出现在这边，其实有点心酸吧？ 我没有，我24，就是昨天已经过完了。 你昨天？ 你有朋友？ 我有朋友，我没有男朋友。 哈哈哈开心， 自己讲完自己笑， 自得其乐。 我看一下，有人说明天有放，哎，明会有补假吗？没有吧？ 有啊， 明天也有 补假， 明天放啊。 一般的正常上班族放三天， 明天放假， 明天放假啊。不要不开心嘛，不过就是个放假。 痔疮想要他爸爸的脚骨折了，他希望可以早日康复。 哦，好，我刚刚笑出来有点过分。 然后 不是在笑那件事。 艾莎说我要哈我宝先生，应该是他男朋友吧，祝他耶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搞到你自己节目、 啊。你是要哈利路亚的人吗？你不是。 当我想起你，我可以感觉到 you are smiling。 我试图拥抱我们共同呼吸过的空气， even 你只存在照片里， even 你只存在电话里， even 我习惯了自己看电影枕头当作你。我太痴迷在睡前听你叫我 baby， 好像感觉到你在耳边温暖的呼吸。even 你只出现在梦里， even 你只出现在心里， even 一句想你也隔着几小时飞行的距离。Shining stars under the same sky. A thousand miles away. Maybe my tears can still fall on your shoulder. A thousand miles away. I've tried so hard but not to know if you're there. A thousand miles. Can I still hold you tight?痴迷在睡前听你叫我 baby， 好像感觉到你在耳边温暖的呼吸。even 你只出现在梦里， even 你只出现在心里， even 一句想你也隔着几小时飞行的距离。A thousand miles away, I can see your face through the shining stars under the same sky. A thousand miles away, Maybe my tears can still fall on your shoulder. Another mouse away, I've tried so hard but not to know if you're there. A thousand miles, can I still hold you tight? 时间的刻度在陌生城市计算着思念的长度，拥抱的温度变成了期待，全程幸福。See your face through the shining stars under the same sky. A thousand miles away, maybe my tears can still fall on your shoulder. A thousand miles away, I've tried so hard but not to know if you're there. A thousand miles, can I still hold you tight?就像此刻同片星空， 来自于唐宁的作品《一千英里》，10:26。我觉得圣诞节大家都不在，就是我感觉到今天的人气非常非常少，因为 APP 的 留言也很 少， 直播也很少嘛， 才对啊，蛮少，还不到200个。 大家都出门去了， 变你们呢 啊！因为我刚刚才意识到明天大家放假，所以今天还是可以持续在外面 happy 到天亮。 随便你们。 这首歌曲来自于 Peggy 许哲佩的《When You Are in Love》。 No。 When you are in love， 世界是一座游乐园，路边的长椅是双人坐的旋转咖啡。声音都听不见，眼睛里只有你，身后是抽歌的黑白天。When you are in love， 相聚的时间在飞，用尽所有的力气，在分离的时候想念。天黑了送我回家，这一条路慢慢走，多希望没有尽头。 When you're in love, love. When you are in love， 小小的缺点偶尔放大，变成一个无底洞，开始了冷冷战火。When you are in love， 习惯也就变得自然，一切都理所当然，不知情的When you are in love， 寂寞足够让人发狂，妒忌变成了毒药，孤单的快死掉。When you are in love， 思念可以让人发狂。 Peter 说呢，他想要他希望跨年可以开心的过。那问问对面的三位，今年的跨年你们要是一般在家睡过去，还是你们会有 等下睡过去的意思是？ 就可能 睡了就撅过去，没有2017年了是吧？ 就是十点就上床睡觉，醒来就2017这样子。 可以上床不要睡觉、啊， 你要上床 是上床，躺在床上玩手机什么的、 那你跨年那天一定有想好干嘛？ 我不知道，有些搬到内湖，我觉得人生就 shut down 了。就 所以你 no complain no complain no plan no plan， 因为以前住在市区里面，比如说民生社区或是靠近市政府那边， 至少比较多朋友会来， 也不是来的问题，是你好像去看跨，比如说看烟火，或是去哪里做什么活动，去酒吧或干嘛，都蛮近的。现在住在内湖之后，你就觉得哇鞋哇哇鞋，哇塞，离世界好遥远哦！我不管去哪里都， 你不是很自豪说你家还是什么交通公车什么都很方便吗？ 没有啊，我家我现在住内湖，公车不方便、啊。 你有捷运站，只是捷运站在非常远的线。以及非常远的点。 OK 啦，但是就是 没有，你不要再嘴硬了，就是很远。那小桃要干嘛呢？ 星星 啊，好像这个话题不能问哦。 对啊，不要问。 那春要干嘛？ 要什么什么什么哪一天？ 你跨年？ 我要回嘉义。 埔肉。 埔肉是埔肉是宜兰。 埔肉 是腊肉。 哦，腊肉。 哎、欸，腊肉不要忘记，我要六条。 为什么要变六条？ 我想要多一点，反正可以冰起来、啊。 因为我到时候 一定要公开讲那么，一定要公开讲那么细微的东西吗？ 大家一定很纳闷，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回家，他回家义，我要叫他带腊肉这件事情，我已经烦了他大概一两年之久了。 那你回家义是跟全家族的人一起跨年吗？ 对， 他是跟全家义一起跨年。 那你们跨年要怎么跨？就是在家里吃饭、看电视， 然后就1月1号这样子。 哦、 是不是很后悔问了这一题啊？ 米卡想要他说二月的所有考试跟学分都可以快快修完，论文也可以完成之后就可以回台湾了。 米卡，米卡，嗯，哦，那不用再念了，因为他留的也是一样。 有的人说明天也是有人要上班上课的，所以 谁呀、啊？怎么那么可怜啊？可怜的孩子， 快听，讲一些 烂韩文。 这首歌曲来自于蔡明佑的《Stay With Me》。 时光离开也钢琴键离开了指尖，小提琴离开了音乐，泪水离开也五线谱离开了和弦，我却离不开你的画面。照片世界想找一种永远，在你周围想留住世界。 Stay with me， 留你在我身边，把眼泪埋进我胸前，把一切抛弃在后面。 Stay with me， 不准让你走远，你是这个世界唯一相信的不变。夕阳离开前12点，离开了昨天，偶像剧离开了配乐，听你的誓言，声音浮弹奏在耳边，我们的爱没有万劫变。照片世界想找一种永远，在你周围想留住世界。 Stay with me， 留你在我身边，把勇气放进心里面，把一切不可能实现。 Stay 勇气放进心里面，把一切不可能实现。 Stay with me， 不准让你走远，世界那么善变，爱是唯一的不变。你是这个世界唯一相信的不变。 十点三十五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他是阿桃。 现场有圣诞嘉宾阿桃跟阿春，桃春二人组， 春桃桃春。 陈先生想要哈， 感觉是春节特别节。 到1月13学期末结束前，报告、考试、工作都可以顺顺利利的。 顺顺。 郑杰说：“我希望。”他姓徐。 哦，徐郑杰。 他希望可以考上交大研究所。 不准。 有人说找不到直播要怎么看啊？ 找到我的粉丝团，你找吴仲强。口天无人中重，强壮强 就可以看到了， 就找到我了。 我一个人的沙发上，还有你拥抱的力量，起身才看见孤单的形状在空气里曝光。明明是咖啡不加糖，怎么喝还是懒洋洋。你不在的天气装了开关，碰到天暗就黑暗。我以为爱一直善良，现在是一个人坚强，想念在手中张开变翅膀，我还懂不懂飞翔。我看见爱一直在闪亮，伤透的心改变了方向，只因这城市情歌太悲伤，才让一碗热汤情歌太悲伤，才让一碗热汤。 不太适合戴这副。哎，我戴这副好帅，为什么？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罗美玲的《爱一直闪亮》。面包店店长，哎，不是面包店，面店店长想要他快点找到好员工，不然他的班表排不出来。然后呢，他想说，那我顺便招个桃花好了。 狂喝，狂喝！ 有人说好久没有看到强强做蛋糕的直播了，他觉得去年你做苹果派的直播很好玩，玉米还在旁边帮忙拍，你什么时候才会再有你做料理做蛋糕的直播呢？ 这辈子都不会有。 哇， 开玩笑的。不是啊，因为现在手机换了大的之后，然后要找那个适合的高度的脚架可以夹得住大手机的很少，很难找，所以那个脚架的尺寸不合，我就没有再直播了。 但是如果你找到之后，还是会有机会可以看到你做蛋糕直播的。 等我瘦下来吧。 啊，那就看不到啦。 等你结婚了，我再直播啊，那也是看不到了。 爱情的心该不该停？呼吸很轻，梦人苏醒，莫非已经是最美风景？我多想要你着我，不会否认，但是亲吻了就有相爱冲动萌生，南飞腾的约会了，走下去是单向吗？再也绕不回我们彼此坦诚的单纯。你不要爱我，不要我们有如果，我怕如果分手到时连朋友都没得做。你不要爱我，就轮不到你伤害我，就不会得失你的线索，我没法那样活，只怪我是否一样觉得好恨？最为残忍是承认自己这个缘分。爱情友情不平等，没权利爱却心疼。你是如此对的人，怕做情人会变成敌人。你不要爱，我没法那样活。你不要爱我，这没结果的结果，就是也不会走，那也算幸福又不什么。你不要爱我，请别再那样看着我，假装不懂你也是失落，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薛凯琪的《不要爱我》。10:44，有人在问你说：“强强，你之前有玩《神魔之塔》吗？” 神玩了一下下，我就不玩了。 《神魔之塔》，我记得着迷的人是玉米，是中二君。 是。 然后修燕说：“我想要他明天考数学，可以一次就过，不然又要被数学老师。” 怎么了你？ 有点恍神。

什么。 全球舞蹈大师联手合作 Vanes 吴建豪音乐不羁 Let's do it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球鞋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 艾米奖最佳编舞到全台最强舞者 Vanes 吴建豪最强一跳全新单曲蹦蹦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舞动动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游戏的最后一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 年度最佳舞曲专辑请标记吴建豪 Hashtag MWHYB 音乐不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打拼赚钱，拢是要让全家伙啊吃好、穿好、戴好。讲到买厝，落地内底无半仙，卖少想要吃烫海。看透全家人，早安国阳上水，首付28万起，买5900平，回营2房，计小水。家人麦当劳爱买双商圈，地点够卡水。过年前用一字头买上好的起家厝。早安国阳24房，2469-8788。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阮老师你看看最近来应征的新鲜人怎么都印堂发黑啊 我看看啊，这个履历是黑白列印啊 原来如此可能是彩印太贵了吧 贵是因为用雷射黑白印 Epson 世界首创原厂连续工墨第四代雷射印一张黑白它能印8张彩色印量更多成本更省速度更快全球热卖1500万台还不快去换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Christopher How could I ever describe the way Basically all the words that I say seem to get in my way Only wish I could Say it with a heartbeat Say it with a 童话故事走出的丹麦王子克里斯多福新歌加精选华纳 我是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还可以更坏未来还没出来我们是个 邱显荣说呢作业专题考试一大堆希望可以嗨一下让我撑过去 好哦 志创说只剩下1:65，想祝主持人圣诞快乐。 谢谢。 Eric 想要他功课变好，交到女友。 好哦。 不准。 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的《只愿和你相爱》，待会整点报时过 后。 好了好了，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塔罗专线了。如果你要算塔罗，欢迎下个小时打给我们。 是你的拥抱救赎了我。曾经的错曾经的痛愿意当成故事对你说我想要跟你双手紧握绝爱在我心中复活为你承诺为你追求风平浪静的以后 你的手是热的你的爱是真的跨越桑田沧海回应我的呼唤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每一天我只愿和你相爱 爱是依赖，爱是崇拜，是灵魂的温暖， 永远在眼，只要有你陪伴。 我没什么不敢，是你的外套为我挡风，是你彩虹了我的天空， 无限宽阔，无限温柔，因为怎么爱你都不够。也许我是疯了，也许我是醉了，没有想过现在终于找到真爱，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严选来自北欧的圣诞礼物 Volvo Select 原厂认证中古车，通过117项检测，年前购车优惠，再享第四年无限里程延长保固与2万元轻松月付，请洽0800406080 Volvo Select， 给您全新的开始。 一同梦想，一起坚持，音乐中和自己相遇。 樱花之雪， 施一男全新专辑醒觉，温暖推荐樱花雪，十大音乐全面发行。 回首昨天，谢谢你们让我看见生命里最幸福的颜色。创作新女生是由郭修玉首张创作专辑抽象图岁末暖心推荐 Yesterday 尼乐佛制作种子发行。 你的努力被说没力，你爱的人不爱你人，这就是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 我老板吴克群的最新专辑《人生超幽默》，12月30日，幽默初级，华纳音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Sony 70周年庆，一路有你，感动有你。 即日起至2月12日购买 Sony 指定商品，上官网注册，周周抽 PlayStation VR 豪华全配组，抽奖机会可累计，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 还有还有，买 Sony Bravia 电视、剧院等指定机种，就送22寸登机箱、特立尼红收纳椅凳、不锈钢隔热杯组等70周年纪念好礼。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用爱串起每个平凡的当下，唱成一首名为《永恒》的歌。 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 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暖心再推荐同名主打《爱在当下》，起初娱乐。 岁末年终，又到了好男好女空中义卖会的时间，在宜兰冬奥的小小神射手正瞄准国际舞台，准备发光发热。第四周的义卖商品有北之特乐营行动健康组、助行车加安全手杖加护膝、升学王国中旗舰版全科课程、 Canon 复合机、虎友都市款军装风两件式 Gore-Tex 外套、 Brita 滤水瓶以及膳魔师真空保温瓶。义卖所得都将捐给宜兰冬奥国小射箭队，成就小射手的大梦想。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裂痕，飞碟难关，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青春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很小。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up。 太洒脱， 下的爱情手抖，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有些事没说，你却也总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等不等都难过。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郭靖《该忘的日子》。11:06，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乔治要来算塔罗喽。 好吧。 哎，你知道吗？听说，就我一句会算塔罗牌。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你要不要自己给他算一算？ 在这个充满被祝福的日子里，你还要打电话进来算塔罗，想必是真的十分的烦恼吧。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塔罗牌给你个帮忙或建议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 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肩，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眼，翻了白眼。 修炼眉眼修别像诈骗，花蝴蝶爱放电，想和电击开跑飞，没人爱的世界不会毁灭。 OK、yeah、太多太多暧昧，太少太少拒绝，太多太多热恋，偏偏命中永远，太多太多口水，太怕太怕冒险，谁在追那个谁，光是有不连自己打起一脸，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肩，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天，翻了白眼。 够奇葩够经典，万人为你翻白眼，全世界都傻眼，你心你是你大爷，我眼球真的累，后空发力完全大家都往南走，你却靠北崩溃、yeah、太多太多暧昧，太少太少直接，太多太多热恋，偏偏命中永远，太多太多口水，太怕太怕冒险，谁在追那个谁，光是有不连自己打起脸，左三圈右三圈，对你翻了翻了翻白眼，左勾圈右勾圈，是你翻了翻了翻了肩，翻三圈再三圈，烦人的嘴脸，你翻了翻了翻，你翻了翻了我的点，翻了白眼。谁光是有不连自己打自己脸， 来自于831的作品翻白眼，有什么事情让你翻白眼到无法解决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强强在帮你算塔罗喽。嗨，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 是玛丽？乔治你们好。 你是？ 我是台北小杰。 小杰， 第一次打电话进来， 要 听了快大概四年，大学听到现在， 要付费哦。 啊，要付费！ 第一次加入我们的人要加入，要先缴2000元的入会费。 啊，怎么改变规则了？ 一直都是这样，你不会真的信了吧？小杰要算什么？ 我想创感情。 感情怎么了？ 有一个女朋友，但是 有一个， 好讲完。 好啦，好，然后呢？ 对，但是。大概交往7年了，但是最近没有那个结婚的冲动。 没有结婚的冲动，还是有结婚的冲动？ 没有，就是感觉就有点变成比较像，有点太习惯。 你 曾经有过结婚的冲动吗？还是7年来都没有？ 应该最近比较在年纪比较到了，才开始有想这件事。 那大概就是7年来都没有。 对，应该是这样讲。 你有觉得你觉得有结婚的必要吗？ 应该有吧，因为想要小孩子啊。 哦， 你是一个也想要结婚、想要有小孩的人，可是很奇怪，是你没有想跟这一个结婚生小孩。 就现阶段没有这个感觉。 对方急吗？ 好像有一点。 几岁啊？ 有一点压力。 几岁啊？你们俩几岁了？ 他2岁，我跟强强同年。 他2岁哦，差2岁，我说他才2岁。Oh my god！ 你跟我同年，所以你30，他28。 对，哎呀，强强怎么讲出来？ 这是秘密吗？奇怪，知道了会怎么样吗？好，所以所以你要算的是什么？ 未来会不会有这个结果？会不会？我自己也想搞不清楚自己的想法， 你都 这个算是我唯一的，就是 你搞不清楚要不要娶她。 对的，就是我们未来有没有这个？ 那万一你一直都你现在就没有这个冲动，也没有这个想法，就硬娶了人家，不是也不好吗？ 对，就怕这样子，所以 就是又怕硬娶，又怕再见，又觉得又很可惜。 对，因为。也没有其他经验，就只有这个。 初恋到现在啊。 对，从23岁开始。 就是不甘心嘛。 不甘心就是。 不要再想了。 耽误人家青春呢。 我哥也是。 你已经耽误完了。 对，你已经耽误完了。28岁还好啦，青春还在。 还在吗？ 对啊，好，所以你的确切问题是你们两个之后感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吗？ 对，会继续。结婚之还是说就各自 鸟兽散， 自己的幸福，对， 好吧， 有点瓶颈的，我觉得7年之痒， 那你会抽牌吗？ 会， 你确定？ 那我 好，那 听了很久， 你要第几张牌呢？ 左边第5张好了， 左边第5张吗？ 对。 1、2、3、4，哦，玛丽，小桃一直在看着我是干嘛？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死神， 感觉不是很好。 不能说不好，但它也不是好牌。比较老实讲，你们的感情如果是以这个方式走下去的话，最后就是两个人拜拜，重新再去找寻自己的爱。 现在的房子就是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对不对？没有突破， 你就没有想要娶人家的冲动，也没有觉得想要照顾人家一辈子的心意，那你就不用考虑要不要硬要娶人家，只是为了小孩，这样很自私哎。 是你想要小孩，是女生想要小孩？ 你知道你离麦克风有108000里之远吗？到底在问谁？ 其实声音还是很响啊。 是你想要小孩，还是女生想要小孩？ 都有吧，好像女生有一点生育的问题，所以希望赶快。 生育的问题？ 对，就是好像有长什么东西，但是 你连长什么东西你都搞不清楚。 你真的了解你女朋友吗？ 对 对对，我知道啊，就是最近才跟我讲。 子宫肌瘤啊？ 对对，类他说对，类似是什么瘤，那比较难受孕，所以要、哦、要很。 可是那这样，那这样子就，所以我觉得啦，我觉得给一个中肯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结婚的冲动跟这个意愿，你觉得硬结婚好像有一点勉强，那就不要勉强自己去结这个婚。因为你是用一种忍受的心态吧，可以这样讲吗？ 对啊， 用一种忍受的心态去勉为其难完成了这件事情，只为了之后可以生小孩有小孩。但你真的觉得这是你想要的东西吗？有一天要是你真的累了倦了腻了，然后想要拿这件事情来开刀了，很容易吵架、欸、很容易不开心、欸、 而且你们不开心小朋友不会也不会开心啊。 对啊， 就是对啊， 这样听起来我觉得你有必要好好思考你们两个关系接下来你有没有要娶她的准备，或是你有没有可以扛下照顾她当她是家人这样照顾她一辈子的责任、你有才去做结婚这件事，你没有你就不要随便去做，不要太仓促为了什么事情而去下这个决定、这样很可怕的、好不好？ 好，了解了，谢谢强强。 不会，加油喽。 好，谢谢，谢谢强强，谢谢玛丽， 拜， 再见。0223639955。 说什么也只剩脏话，从爱人成为敌人的过程，得到了就再爬起来，转好又怎么又再摔？你终于给我走开。 娃娃魏如萱，11:20，现在强强在帮大家算塔罗牌喽，02236399555，嗨，你好。 那个， 嗨， 你是？ 椅子好了。 椅子，你可能嗓门要比现在多三倍以上。 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这样。 你根本没有改变。我每次都觉得最好笑是说，你声音可以大一点吗？好啊，这样嘞，再大一点。哦，好，那这样嘞。你们以为我听不出来吗？ 这样子呢？ 你 这样好， 好，这样稍微好一点。怎么了呢？你要算什么？ 我想算感情。 感情怎么了？ 就之前喜欢一个人，然后有跟他告白，算告白吧，就是对，就是有告白过，然后就是虽然被拒绝，但是最近就就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就觉得就我们的关系好像有点微妙，然后我想 离流 啊。 微妙微妙，然后呢？ 对，然后是我想算说是就是那个微妙是对方有喜欢我吗？还是就只是当朋友 想要了解对方的心意。 可是我有个问题，就你不是告白被拒绝了吗？ 对， 然后只是朋友知道说你有告白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感觉好像有一点微妙啊。 没有，不是，就是那时候讲了，然后因为就被拒绝的时候他还是朋友，然后是大概因为我之前大概是三月的时候跟对方讲，然后是知道的朋友觉得最近这一两个月感觉有点微妙， 觉得他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 对， 你自己有觉得吗？在你朋友讲之前 好像有时候有，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好像有时候觉得距离很近，然后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很远。 到底 我的朋友是一个理智的陪审团，还是只是单纯的脑补战队呢 之类的吧？对啊， 所以你想要知道对方对你的心意。 对， 好，如此的简单明了。 嗯， 会抽牌吗？ 是几张？总共几张？ 总共有22张牌，你可以从左边会从右边数过来第几张，这样选牌。 哦， 请选。 左一。 左一， 嗯， 好，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国王。他对你应该就只是真的是朋友啦。 哦， 但说实话也不行，笑什么？ 啊，我吗？ 没，不是你，是我旁边一位女性。 哦， 就是代表什么？ 国王摆在感情里面，就是算感情的时候，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牌，因为国王他管理国家，处理一些你知道国王的事儿，国家的大事儿，他没有儿女私情的概念。那如果是逆位就更糟了，就是逆位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比较顾他自己，他比较顾自己要的东西，想要争取的东西。那你对周遭的人或是对象，就是对他暧昧的对象或是一些喜欢他的人。的对周遭那些花花草草，对他来说可能只是无聊的时候聊个天，陪我度过无聊的时候，或是吃饭想找个人陪啊，你就来陪我吃个饭友，对，诸如此类。但是你说他是不是要认真的跟你谈感情呢？我想应该不是。 哦，好，谢谢。 好，加油喽。 拜 拜， 拜拜，11:23。Quality of mom's adoration, foundation, a special bond of creation. Ha! For all the single moms out there going through frustration, clean bandit, China ball, and Marie thing made them air. She works the nights by the water. She's gone astray, so far away from her father's daughter. She just wants her life for a baby.All on her own, no one will come. She's got to save him. Daily struggle.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Stay up there. She Stay tells up there. Him, your life ain't gonna be nothing like my life. You're gonna grow and have a good life. I'm gonna do what I got to Stay up do. There. Stay up so there. Rock-a-bye, baby, rock-a-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a-bye, baby. Don't you cry. Somebody's got you, rock-a-bye, baby, rock-a-bye. I'm gonna rock you, rock-a-bye, baby. Don't you cry. Rock-a-bye. heart. Any obstacle come, you well prepare. And no, mama, you never shed tear, cause you have to set things year after year. And you give the youth love beyond compare. You find the school fee and the bus fare. Now she got a 6-year-old, trying to keep him warm, trying to keep all the gold. When he looks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n her eyes, he don't know he is safe. When she says, 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奖分为终身贡献奖及杰出成就奖，欢迎各界踊跃推荐对客家事务有卓越贡献的个人或团体，共同争取全球客家最高荣誉。 征选日期自即日起到106年1月23日，相关资讯请上客委会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提供。 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生活有你就足够， DK 金大为杨烨与你相遇。DK 金大为全创作专辑《有你就足够》，生活经典推荐与你相遇。I Do Music 海蝶发行。 我是光宇，夜光家族歌唱 PK 赛。欢迎所有素人创作歌手、流行唱将报名参加。 月冠军将获得华佗福元堂骨传低基金，滴滴原汁守护健康，让华佗福元堂与优质歌声温暖你的心。 更多详情请上飞碟夜光家族粉丝团查询。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艰难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怎样怎样，十一点半了，你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我是 Mandy。 Hey Mandy。 什么？ 因为 Mandy 听起来不太快乐。 哦，对。 Mandy 怎么了？ 就是生日之后没有，就是。11月份生日，然后发现就是那个老公在大陆有女朋友，对， 包二奶，我包二奶这三个字没错吧？用在这没错吧？ 什么？我没听清楚。 没事，反正他就是在大陆有女人了。 对啊。 所以。 然后我们有小朋友这样。 所以你觉得如何？ 就是当知道的时候，其实内心很多小剧场就是一直在演。不管是他那边的，或是我这边，然后还有就是我接下来要怎么做这样子。那因为今天刚好我又看到那个就是袁惟仁的新闻，然后我就觉得这男生怎么这么贱。 刚好你看到都是贱男人，真是很 sorry。 就是一样的状况，他也是两个小朋友，然后他也是长期在大陆发展，然后听说就也是前面也是有，只是说那个就是他老婆有帮他 cover 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女人都很辛苦啊，就是要帮老公顾全面子啊，对啊， 所以你现在打算？你要算什么？ 对啊，其实 还是你只是想诉苦？ 没有，我又打电话进来，其实就是想算啊。 算什么？ 对，其实要算什么？ 还是其实你是想诉苦？ 没有，诉苦可能哪会哭出来，这样也不太好吧？ 你想？ 那这一段我们要 好， 我要算，我想到了，好了，我也想到了。我要算我如果一个人生活的话，对， 会怎么样？ 对，会怎么样？ 好啊， 那就 等我一下。好，请抽牌。 右六。 右六，好，一二三四五六，你抽到牌是 玛丽玛丽 逆位的国王。 怎么又是逆位的国王 啊？你是不是22张牌全部都是国王？ 这个国王是你画的，我记得吗？ 想不起来了。 逆位国王，可是这现在不是在算感情啊，所以逆位国王其实也没怎样啊，也不是不好啊。好，逆位国王，如果你一个人开始过生活，你来带小孩的话，你一个人在为了自己的人生打拼的话，会怎么样？老实讲，我觉得蛮不错的啊，会辛苦，会被误会。会承受很多压力，就是来自外界的压力，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倒是还好啦，但是我觉得你会承受来自外界的压力，譬如家里的压力啊，工作上的压力，心里头一些过不去，就是 那个坎， 坎倒是不是坎，就是你知道有时候自己努力久了，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寂寞，有点孤单，没有人分担那种分忧解劳的那种感觉，主要是会有一些这样的状况。但我觉得很棒的是，你已经决定要自己过生活，这个念头是很棒的、啊、 因为其实就是其实现在带小孩什么的，就是跟小孩独立生活，其实我们现在也都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变成是自己一个人也没什么差别。 对， 就只是少了。 就牌的意思是说，他是完全有能力一个人生活，而且可以生活得很好。唯一麻烦是你身边的流言蜚语比较多。 的感觉吗？ 但这张牌同时也告诉你说，其实你根本就不用管那些流言蜚语，你可以完全不用理会，你不用管人家怎么想，你不用担心你的态度会造成人家的不好的感受或者怎么样，可以完全不用管他们，因为在这段时间你是最大的，为母则强，你根本不需要理他们。所以以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会对你造成压力的部分，你只要真的可以不管他们不理他们，就不会对你造成影响。那你自己会把自己顾得很好，因为毕竟这是一张国王牌，国王牌最会的就是巩固自己的势力。那既然他是逆位的，他是更自私的巩固自己的势力，这是好事啊，因为你要保护自己跟保护自己的小孩势必要自私的啊，为了自己着想嘛。所以东麦不用担心。 OK。 好。加油哦。 好，谢谢。 小桃会支持你的。 真的。我觉得就是不要。 你是在离麦克风又是十万八千。 我觉得不要去，就是如果两个人没办法跟，就是两个人不会比一个人更好的话，那你就勇敢的一个人。 哇，名言呢、欸。 对呀、啊。 单身女子的名言，我等一下帮你写在直播上。 就是不要让自己去为了就是一些无畏世俗的标准去就是局限到你之后你要过的生活，因为生活是你自己在过，跟你的小朋友在过的， 给他掌声，他在等那个 其他人没有任何，就是对你们来讲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对啊，其他人对你们来说 没 有 任 何 意 义， 你快乐小朋友才会快乐。老公 是金句。 对啊，就是好好加油。 你要不要出书啊？ 阿丽老师也这样说。 好，所以你这样懂我们的意思了哈。 好，谢谢你们， 加油咯。 好，谢 谢， 拜拜。 好，拜拜，拜拜。 下一通02-2363-9955。 嗨，你好。 喂。 你好，你是谁？ 我是咖啡因。 你是咖啡因？ 嗯。 咖啡因要算什么？ 算感情。 感情，感情怎么了？ 感情没个谱， 感情没谱该怎么办？ 感情怎么样叫做没个谱？是连人都没有出现，还是对象没个谱？ 连个人都没有出现。 那怎么办呢？你想算什么？ 想看会不会有个谱， 有没有桃花，有没有机会。 觉得没有。 所以你想知道接下来以后会不会有桃花，有没有机会。好啊，听起来好 sad 哦。 没有，是很讶异，真的会打通。 哦，好， 你以为这是诈骗。 好的，你会抽牌吗？ 六。 什么六？ 左六右六。右六好了， 右六好了，确定了哈。好，一二三四五六，你抽到的牌是逆位的教皇。玛丽，玛丽，轰！ What's wrong？ 如果说有没有桃花逆位的教皇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多不同的，怎么讲啊？会有许多蜜蜂来飞来飞去，但他们都不会是你想谈恋爱的对象。 简称不就是烂桃花？ 可以这么说，可能人家也不到烂，他只是不是你的桃花而已啊。有些人就是会蜻蜓点水，这样，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我觉得好像可以稍微就是多认识一下，就发现认识到20%，你就发现啊，他不是我的菜。 有机会可有新的对象出现，但不是你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而且很快就知道不是你要的。 所以那会有吗？ 有啊，就不是你要的。 简单的说，就是讲白了就是没有啊，好不好？如果是好桃花，就是没有。就这样过完2016年吧。 哦，好哎，剩几天， 几天而已嘛。 对啊，就这样享受单身的最后一个礼拜。 好， 加油喽！ 谢谢，拜 拜 拜 拜。 嗨， hey, 你好。 喂，你好， 你好， 是飞碟， 是飞碟， 算塔罗牌的。 你好，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小安。 小安，小安要算什么？ 工作。 啊，总算有人不是算感情的了。工作怎么了？ 没有，因为我之前都是工程师，然后最近转换跑道， 所以其实一直都目前都没什么起色。 嗯， 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一份工作适不适合我？ 你换去哪里啦？ 我改业务。 你从工程师变成业务？ 对，但是 为什么想要这样换？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当工程师，因为我觉得工程师做的事情很固定， 太无聊了。 即便我是挂研发， 嗯， 但是其实做的事情还是 你喜欢有变动的感觉， 对， 有新鲜的感觉。 所以， 因为我本身也是比较，讲难听点就比较聒噪啊，我也比较喜欢聊天的人。 嗯， 对，我当初转业务的时候，大家也都说，周围认识都也说很适合，但是 什么的业务？ 仪器的， 仪器哦。 但没想到换了之后却不如理想， 比我想象中的难，压力也比我想象中的大 哦。 对，因为公司也不打卡，然后其实你整天都在外面，其实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那唯一拿出来缴出的成绩单就是你的业绩， 然后你的业绩又 不 很糟糕 哦，很糟糕啊。 对啊，因为还蛮糟糕的，而且我们是外商公司，其实 哦。 真的是会有压力的。 那你在这个工作多久了呢？ 我真正开始跑大概四个月吧。 那也一阵子了。 对啊。 好，来算算看。 有一小阵子。 究竟是你是不是要算适不适合这个工作嘛？ 对啊。 OK, 好。 左边第十张好了。 好快哦，早就想好了。 他是乱选吧？ 对啊，随便啊，我就选中间。 四五六七八。九十，哇！又是逆位的国王，这张牌怎么 好夸张哦？今天 出现三次，而且都 逆 位， 我已经看到这第三次了。我记得有看到三次逆位，因为我刚才在听， 真的是今天第三次。好吧，这张牌被抽出的几率真的很高。适不适合这个工作呢？老实说，不适合。 哦，是哦。 嗯， 怎么说？ 逆位的国王拿去工作上面。简单四个字就是刚愎自用，那 昏君， 对，可以说是昏君。那换个角度想解释，就是在这工作上面不得要领，然后就像你现在的状况，没有起色，埋头苦干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出现。那久了之后，这个国家一直都不方针都不对，然后国王都努力错方向，这个国家会好吗？不会啊。对啊。自然也就赚不到钱，自然也就会很辛苦。所以我建议你啦，如果你要继续待在这个行业也不是不可以，但依照这个牌的方向，反过我们逆着走，我们倒着走去推想的话，既然你现在是呈现一个不得要领刚愎自用的状态，那你 要强调几次，好伤人的感觉。 就是不得要领才会做不好啊， 嗯， 就是可能哪些事情没搞懂，或是哪些人脉没打通， 嗯， 诸如此类，不如就去不耻下问吧。 你在骑车吗？ 还没有，我在外面。 哦，就不如跟你的同事们，或是这个业界的人多交流交流，看有没有什么方法，他们可以做到的。也许你可以参考他们的方法去做这些事情，各国交流嘛，哼。 对啊，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公司对我现在跑的这区域很久没有负责的人， 而且你根本就 有五六七年没有专门负责的人，所以其实我有的 database 也不多，有的 database 也不多 啊。 坦白说，而且以业务来说，我真的是新鲜的。 嗯，我觉得你需要被人家帮一把，一定有方法可以让你的业绩有起色，但你就是必须去找到那个方法。你一直埋就是困在自己的领域里面，这个圈圈里面去做这件事会很辛苦，会做不好的。 了解， 加油咯。 干巴爹， 拜拜。 11:44，听到歌曲来自于我爸丁阿辉。 我住在青围，路边的青围，你逐天经过我拢毋捌斟酌我的水，我就是红红作红的红红，那热天风吹有热情温柔的滋味。我生 风帆咱不是切分，你嘛捌慢过，你也有伫我身躯丢伫咧比小吹，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悉着这久，你唔捌对我问起，当作我是歹子，当作我拢无伫，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起，是看袂起着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啊水，你嘛有着一味。心情就爱放晴，目睭就爱看你，有一天想起我，你目屎淋淋滴。我是第五届，五届的丁阿花，有这多人根本不知着我的名。我是的六届，六届的丁阿花，不管时代改变，我嘛伫咧开花。我是第五届，五届的丁阿花，我就伫你心里，你熟悉的土地。我用大海，大海的心交陪，咱是做伙大，我是丁阿花。满满的风帆，咱不是青粉，你嘛捌慢过，你也有伫我身躯一直咧放风吹，安怎一个两字，简单一个两字，咱熟悉着这久，你唔捌对我问起，当作我是歹子，当作我拢无义，今嘛你伫都市，今嘛才来问起，是看袂起着过去。咱同款的过去，我是爽爽啊水，你嘛有着一味，心情就爱放晴，目睭就爱看你，有一天想起我，你目屎淋淋滴。我是第五届，五届的丁阿花，有这么多人根本不知着我的名。我是的两届，两届的丁阿花，不管时代改变，我嘛伫咧开花，我是第五届，五届的丁阿花，我住伫你身边，你熟悉的土地，我用大海，大海的心交陪，咱是做伙大，我是丁阿花。 新定义。 Boxing 告诉你，金曲奖最佳新人权力再出击。 耀眼又性感的美女，像钉在树上的蜥蜴，伸展开也没人可以把你取代，很难看清心里称呼你是天才。 我的眼光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喜欢你的野心，你的直接令人形容，我很乐意像飞鼠变山猪，让你蛊惑也可以把我真心吸引，吸钉在树上，基因没人能取代，我不介意到你的房间，让你吃我这个槟榔。但我得先问问我的友人男友，小心你反而变成了我的猎物。 你的马在草谷，像那非常残酷的飞鼠。你那过人的眼神，我一直看到像吞的猎人。你那身上的香味，像我那脑子的槟榔烟。 乐团全新创作专辑首播神秘主打《葫芦马》，范晓萱跨刀合作，音乐再进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蹦啾巴黎铁塔， 臭凯旋门。 因为有 Citroen， 每次开车出游都很法国。台北国际新车大展优惠，抢先开跑！来自法国雪铁龙全车系，现在给您高额现金优惠，再享延长保固五年免费保养，最高优惠超过300,000。 我可以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吗 ？It's you.是你我相信 田雅霍全新专辑 It's You and Elvis 12月16日只为你发行，全省签唱会1月7日中立，更多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881周第5名田馥甄 My Love， 第4名田雅霍打勾勾，第3名五谷为爱而爱，第2名吴建豪下一首情歌，第1名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DK 金大为。那其实很开心可以利用这一整个星期跟大家来分享介绍我自己，还有我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有你就足够。那其实我会推出这张专辑呢，初衷就是希望这个音乐可以成为一个你的陪伴跟鼓励。因为其实常常我们人在难过或高兴的时候，不见得当下会有朋友或者是你的亲人在你的身边可以鼓励你，但是其实透过音乐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不同的时空做一个很好的交流。有时候你找不到朋友陪伴你，找不到朋友鼓励你，欢迎你听我的音乐，让我来亲自的就是唱歌给你听，让你觉得有被安慰到的感觉，或者是你开心的时候有人跟你分享，这就是我做这张创作专辑的初衷。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这张专辑有你就足够。我是 DK 金大为。 与你相遇如酒酣甘霖，滋润我心，岸边柳絮仿佛昨夜在告别过去，微微叹息有你春宵一刻前进，爱泛起涟漪。与你相遇是上天赐予美丽奇迹，命中注定今生定是要相偎相依，我提笔不下永垂不朽的恋情，爱终身不渝。

这就是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 我老板吴克群的最新专辑《人生超幽默》，12月30日，幽默初级，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下哦！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欢迎来到第三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你的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这一句话不一口气讲完，好累哦。 这样就累，你到底是有多烂草莓啊？ 今天很虚弱。好的，第三个小时呢，一样送上点播歌曲给你。点歌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到脸书的青春点点点粉丝团，然后找到周日的留言 po 文就可以了。在该篇 po 文底下，不是该篇哦，是该篇 po 文底下留言，说你要点歌，然后点什么歌曲，要说什么话，要跟我们聊聊什么，讲讲什么都可以。最好是排三个顺位，你的歌单，这样的话比较有机会如你预期的被播放出来。 嗯 嗯哼，好的，废话不多说，首先送上第一首点播歌曲，来自旺福的有星星的晚上，他是喜三姨，他想要点播这首歌曲给 DJ Girls， 诶不对， EJ Girls， EJ Girls， 总共有 Miss 咖啡因、艾芙琳、彩 V 很年轻的，这是月涵，然后还有小雷姐姐，希望大家每天上班都开心开心呢，爱大家一辈子哦。 有许多痛。 苏醒的晚上，吹着枫叶斑斓，那伤心的时间万别留下。头顶上的月亮，它照着我们俩，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方向。有星星的晚上，让我想到你呀，曾经让我感动的那句话。你说每个星星都有个伴，再累也不孤单，就像我们永远在一起一样。有星星的晚上，吹着风也白亮，那伤心的时间都别留下。头顶上的月亮，它照着我们俩，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方向。有星星的晚上，让我想到你呀，曾经让我感动的那句话。你说每个星星都有个伴，再累也不孤单，就像我们永远在一起一样。 好，接下来呢是台北的阿张想要点播来自兄弟本色的 Fly Out。 这样太危险。 噔噔噔。然后今天完成一个月内骑机车去花莲两次，好远哦。 一个月两次，从台北吗？ 嗯。 蛮累的。 第一次是11月26、27这两天，然后这一次是24、25圣诞节这两天。希望呢这趟可以平安顺利，想必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回程的路上了。 嗯。 25了。然后他点这首歌曲，希望一切顺利，感谢这次车友的安排旅程还有餐厅。好的，希望你们玩得开心，来自兄弟本色的 Fly Out。 绝头的兄弟很饿，扎住真咬筋，现在多了我们兄弟本色，五个少小兵，五个忍者，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不矫情，就是不鸟你，做自己，路遥知马力，我们的触角早就不知伸到哪去，全世界非常模式，每日也非常忙的，没时间背上老舍歌手的梦，我现在全实现，从玩票变全职业，我们先值得点，兄弟们请你再坚持的点，已经混了10年，现在准备干票大的，什么都没在怕的哈， 我睡到还没睡醒，准备来刮回力气，别往下个城市躲不了东家媒体摄影机，王者青春刮高峰，黄金卡等我掏空，妈子为我暴动浮躁，崇拜的赤子笑冲，不曾坚强的开了口，抱着女友的松了手，全场观众像是失控，暗口不够多，观众都没送 Hustling everyday I hustling， 都要哭泣马上去，我就像是奢侈品，地道历史传奇，天地大家出击直奔华尔街，恭喜与我兄弟 back to back， 轰不了炮火 back to back， 最高层级地平线，感官炸裂新体验，小心心里面想成为我，翻版 这样太危险，飞太远，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就像云端巅峰没有极限，路 他们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如今天的山路要走飞去，离开地球再也算太飞行，飞太远，黄金期的 sky， 造成他我的心里真的我就要飞行，家人放在心里，兄弟让我来听你，以小博大的资金赚到大把的资金，不讲自力讲实力，继续抛弃我的自信，下飞机我眼睛

紧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心。 高雄不对，在台南住台南读高雄的春去秋来哦，他呢要点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他说：“因为一直思考，不知道以后的我们会是怎样的故事啦。” 我们是指他跟他另外一半是不是？ 不晓得他可能是在讲。他就是广泛的讲说，不知道未来的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每一个人 ，OK， 谁知道呢？有谁知道？ 比如说明天要去抢银行的人，他可能就会预期说，他接下来十年可能都在牢里。 他不知道是十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 对对对对对，好，不要犯罪，好不好？好，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甘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庆幸还有眼泪终难哭散，而那些昨日依然缤纷着，他们都有我细心收藏着，也许你还记得，也许你都悄悄为爱掀起了，有再多的不舍。 真，代替我们永恒真。如果能怎么想就够了，无论是爱故事怎么来，也要让后来人生真的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来谁就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 台北的轩呢，想要点 CP 查理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给他的前任女友，尽我们回不去的爱。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Ooh,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ope you're lying next to somebody who knows how to love you like me. It must be a good reason that you're gone. Every now and then I think you might want me to come show up at your door. But I'm just too afraid that I'll be wrong. Don't wanna know if you're looking into her eyes. She's holding on to you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Bu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I overdosed, should'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that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办法兑现，然而爱你却找不到停损点。我是田雅霍，这是我的新歌《不要再见面》。 风越让我们的季节，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已经走不到永远，那我们最好不要再见面。 我们不要再见面，免得我又想你第二遍，这样的感觉好危险。我可不想再对你留恋，从此没关联，即使我一定会伤心欲绝。Oh no no， 我依然还想要再见你最后。 我是田雅霍，不要再见面是一首心碎的情歌，讲述着明明很爱却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的感情，编曲层层堆叠，仿佛为悲伤的自己筑起一道高墙，更为这首歌的情绪加分。推荐给你我的新歌不要再见面。 我依然开始期待着最后的机会。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协珍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协珍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协珍。 他说我要把你定下来，他说好。动力火车严艺格深情对唱。动力火车20新歌精选深情推荐，只愿和你相爱。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台湾爽。 一个手去外太空，住在没人打扰的星球， 飞碟联播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大家多多点歌。我觉得上礼拜讲太少了。 嗯，什么意思？ 上礼拜呼吁的太少了，所以还好我们在吃汤圆那一篇，赶快请大家说不要忘了来点歌，不然我们可能这周没有人点歌。 天哪，大家好被动啊。 本来人都很被动的。 嗯，那是小坏蛋。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雄厚请尊，是阿宝要点的。阿宝想点这首歌曲呢送给他跟他男朋友。哦，是已经第七个圣诞节了，在一起好气哦。好哦，送你这首雄厚请尊。 海角像唯一，一角怎么会是黎明？向后已经吞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 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遗失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 台北的嘘嘘想要对他的组员们说，哦，就是明天了，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大家辛苦了。他想要点这首歌，来自 Zion 跟泰勒斯的 I don't want to live forever。 虽然这几天你已经听圣诞歌曲听到爆炸了，听到受不了了，但还是要送上这首。有人点，他想要点，他没有说他是谁，他说他想要点这首来自 Mariah Carey Again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Why you gotta go to sleep, man? Santa on his way. I said that time. Why y'all ain't going to sleep then? Ain't no damn Santa Claus. Excuse me. He coming. I'ma see him when y'all see him. You heard? Holla. I'm saying, man. He just paged me, yo. You better go to sleep. Whatever. Holla, so, child. So you better hide.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 There is just one thing I need. Thank you. 我不是你偶像，我是你偶像的偶像。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 喜欢睡，习惯培养我的军队，对你利西亚怀疑历史上第一位，绝不是靠我父母给我任何机会，在银行里的钱是自己赚的薪水。想说我什么不懂得给我闭嘴，从小就独立，从来没有必要听谁，就个性坚强，边饶舌边唱，把整个环球音乐扛在我的肩上。我最不喜欢人家在我面前放屁，除非是事实，连我废话都不相信。也只是 Mexico， 你最好别给搞错，再来一些好货，回到我的宝座。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Hands up， 眼里 重返幻乐坛，再来一些好货。Mexico， 葛仲山，皇后区的皇后， 回到我的宝座。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这是咱的台湾歌，这是咱的丁阿辉。 我是第五届，第五届的丁阿辉。 丁阿辉不是丁子花，误解的力量更巨大。伍佰 and China Blue 最新全台语创作专辑《丁子花》，12月13开始预购，环球。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不飞，你不需要睡眠。你偷窥，却不说你是谁。放弃了名字的甄别，闯进了谁的世界，游荡这个世界。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接下来啊，不对，刚刚你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Night Keeper 守夜人的歌曲，叫做《间谍的名字》。好，这个周的点播歌曲已经点播完毕了，所以 下个礼拜其实就是新的一年开始了，刚好是1号， 真的好可怕。 对啊，一号跨二号，新的一年来点歌吧。欢迎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在我们的文章下方就可以直接点播你想听的歌了。 2017年了耶。 怎么样，其实还好吧。 好可怕哦。 哪里可怕？可怕的点在。 你不觉得2016年过很快吗？ 嗯，我觉得如果你有感觉过很快的话，表示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我真的很充实，所以过很快。 对啊，嗯， 有时候又觉得过很慢，我这个人真烦。 那我想你就纯粹抱怨而已。 我是个抱怨人。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宥嘉的《晚安》。用这首歌曲呢，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再会了。下周不要忘记留言点歌。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晚安了，拜拜。 所有痛苦悲伤，让所有听不见的呐喊随着黑夜一起埋葬。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随着咖啡香与你一起旅行，博朗三合一系列， 约定好